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解决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方俊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肺癌的话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你好，哎，李凯，你好。 今天也是这个2015年的最后一天了哈，在这儿首先对咱们所有的这个卫生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致以这个元旦的问候，祝大家新年好。那么可能还是有，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比如假期期间我们出去玩遇见一些问题，想问问有关投诉的话题，比如说市民遇见哪些问题可以向咱们卫生监督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呢？ 嗯，好。公共卫生的投诉举报工作应该说是我们政府啊和群众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它体现了一个社会监督作用，同时呢也是反映我们群众呼声的一项工作。为了做好我们的卫生监督工作啊，这个也是投诉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我们在这讲的卫生监督投诉举报的受理范围啊，主要还是以公共卫生国家的公共卫生专业法律规定的为依据。具体来说呢，市民朋友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涉及到医疗卫生、传染病的防治、放射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水这些发现的违法行为啊，违反国家卫生法行为，都可以进行投诉举报的。 嗯， 因为这些呢都是和市民的生活啊有密切相关的。 嗯，那说到这个遇到问题啊如何投诉，我们原来在节目连线的时候一直说有问题可以拨打这个12320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渠道能够让我们实现这个投诉呢？ 卫生监督的投诉举报的方式啊应该说有五种。像刚才您说的，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方式呢，就是拨打北京市的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电话是12320这个热线了，向卫生监督机构啊进行投诉举报。第二呢，我们说呢，还是可以通过北京卫生监督网的这个所长信箱进行留言，有什么问题或举报内容啊，通过留言呢来进行这个举报。那么第三呢，也是可以通过卫生监督的官方网站、微信平台。向卫生监督部门啊反映情况，这个呢搜索我们卫生监督的官方微信平台公众号可以加入，是吧？那么第四呢就是通过邮寄的方式了，书信邮寄，把这个投诉举报信呢可以寄到我们单位，地址呢应该说是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的277号，西城区赵登禹路277号。 嗯， 那最后一项呢，我们也可以接待我们投诉举报的群众啊直接到我们卫生监督机构的单位，进行当面的投诉。 是，这个刚刚搬家啊，可能很多人这个新地址还不太熟悉，在这个赵登禹路277号啊， 277号， 对对对，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277号。 好，赵所长，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因为有的时候投诉过程当中有一些技巧，或者说呢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在投诉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别那个辛辛苦苦投诉了一下，结果发现有一些技巧这个细节上的问题没有实现这个投诉，最后一点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市民朋友们如果在投诉有关公共卫生问题的时候啊，就要注意以下几点。那么市民朋友们在投诉过程当中应该清晰的啊说明被投诉举报的这个单位名称啊和他的详细地址，以及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和事实的经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同时呢个人资料也可以告诉我们的投诉接待人员是否需要要求保密啊。同时呢如果需要保密呢，我们会为投诉人来按照规定要求进行保密的。同时呢我们的举报人应该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有助于啊我们的卫生监督员在现场核实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和我们投诉举报人进行联系。 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过完年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谢谢。 资 信。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叫胸部肿瘤内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研究生的导师方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方大夫，您好。 主播您好。 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肺癌哈。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北京的一些调查报告、健康白皮书都会显示，不管男人女人，好像肺癌在所有癌症当中都是排名第一位的哈。这个方大夫是不是深有感触？ 啊，没错，是那个发病率是在逐年上升，然后呢，男性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第一的。 嗯， 女性呢，如果在北京市这样的城市里头呢，可能是乳腺癌发病率第一，但是死亡率，那个乳腺癌肺癌肯定是第一的。 嗯，您是从事肺癌工作将近30年了 啊， 这个从一开始就接触肺癌， 一毕业就 做这个肺癌哈。您这个20-30年的这个变化，您觉得肺癌的这个发病啊，包括这个治疗啊，变化大吗？或者说有着什么样的那种不一样呢？ 我觉得这个治疗如果将近，我觉得用3-8年或者是3-9年这样的时间来比较描述比较合适。头一个9年就是我们近30年来的话，头个8-9年那样的，我们手段有限，药物有限，几乎就是传统的放疗，几乎就是手术完后其他的治疗的作用相对要弱得多，放疗可能还是可以。然后后头一个再过一个9年以后，我们的放疗的技术开始突飞猛进的一些进展，药物也开始进展了。但是呢，药物进展以后呢，还没有达到就是说我们非常就是使我们的生存期和那个生存期和缓解率那种翻倍的生长，或者就是增长了一点点，增长了1个月2个月，增长了5个月，就这2-3个月，就这样的一个增长方式。 嗯， 但是到了后这个9年以后，第一，放疗的那个手段机器大幅度的进步，外科的技术大幅度进步，比如说微创的手术、胸腔镜的手术，甚至以后机器人的手术，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术的这个平台会增加，就是技巧会更越来越好，然后化药物的治疗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可能包括疗效，对某一些肿瘤的疗效可以甚至可以达到翻倍，甚至比如说如果没有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的这样的病人，原来的生存期就是一年，中位生存期也就是半数病人的生存期是在1年左右，但是如果有现在为止有这个基因突变的病人，随着这个EGFR TK 的这类药物的临床应用以后，这类病人的中位生存期已经达到3年到3年半，也就是说翻了将近3倍的这个疗效，而且后续的还有的正在新药的研发，在我们在这个国外也不断的也正在往我们这个上市，而且可能很快也能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 嗯，这个方大夫说的非常专业了，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哈，或者说常见，比如说有些人被查出癌症了，然后就经常问什么癌啊，一听是肺癌，大家第一反应哎呦，就好像在所有癌症当中这个肺癌的生存期是感觉是最短的哈，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种比如说基因这种所谓的靶向药物，是不是治疗现在是越来越先进了？ 对，就是说现在对有驱动基因，就是说我查到了这个基因在这个肿瘤的生长和发展的环境中起决定因素的这个基因，这些基因的一些突变或者一些发现的一些改变引起的这个它是占这个肿瘤生长的一个主导原因，然后呢使这个肺癌这一类的肺癌增长的话，那么我们针对这样的治疗的进展是非常快的，而且药物的研发也非常快，然后呢那个而且针对这一类药物研发以后的耐药的研发也是非常快，所以这一类病人是一个目前为止是肺癌的最大的幸运儿，就是他们的治疗的疗效，第一，化疗相应的那些痛苦要少，就是治疗相关的那个生活质量的下降和药物引起的那种痛苦要相对要少得多。 嗯。 然后第二件事呢，生存期要改善的多，然后生活质量要改善的多，这是未来的，这是一个这一类病人的一个福音。 对，这一类病人都是算不幸当中的万幸，算是。 我觉得都不幸。你想想，如果他只多活2年3年，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这2年3年不行，只是根据跟我们以前相比，那我们的这个生存期那是大幅度的那个改善，那是特别，但是要跟我们老，我觉得包括像我似的这样觉得对这个预期 我觉得还差得很远。比如说像乳腺癌，比如刚才咱俩说的像那个前列腺癌，这一类的疾病，可能发病率也很高，但是它即便到了晚期，它的生存时间也很长，也远远要好于我们的肺癌，就是相对它要柔得多。但是我们肺癌之还是所以类似于一种比较刚的癌，就是说还远不能满足于我们，即便有了进步，还远不能满足于我们的临床要求。 那您刚才提多问一句哈，就刚才那种，比如说靶向药物能使用的范围哈，通过您的临床来看，像咱们这个亚洲人群，尤其咱中国人，这种能使的这个范围广吗？ 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说，有差不多我们的肺其实应该更主要的说是应该在非鳞癌或者说是叫肺腺癌，非常的肺啊，不是鳞癌这一类的非小细胞肺癌里头的，就不是小细胞不是鳞癌的这一组，或者说是以腺癌为主的这一组病人里头，我们的国家的可能将近有40%-50%的人可能因此受益，就是到就因为就有这个举动基因的突变。另外呢，可能在这一部人群里还有5%-5%，就是除了那40%-50%有这个突变的，还有5%-7%的有另一个就是 LK 基因的那个突变的，这一类病人也能够，因为也有相关的这个药物的突变。另外还有一些小的也会小的，就是基本上发病率只有在1%这样的人群，但是因为肺癌的基数大，所以即便是1%，你要乘以这个巨大的一个基数，它的绝对人口并不少。这一批还有像那种类似1%的 ROS1 呢、还有等等的这一些突变以后，也仍然可能因为这些药物的这些靶向药物的受益，而且这种小的这个小分子实践的这些基因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是一个肺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病，它有各种各样的突变的在里头出现，有你可能就是小概率的，其实结合起来总人数并不见得少，就是这个。 就是说现在我们得癌症，尤其是得个肺癌啊，大家不用特别的紧张，就是刚才您说的每个人的特性不一样，这算是这个个性化治疗了， 对对， 是吧？ 这是典型的这个像这个奥巴马提出的精准医疗里头，其实最典型的针对的就是这类，就是我找到了你主要的引起你这个疾病的主要的原因，然后这个点，然后呢针对这个点研发的药物，然后就对你有这样点的人疗效起好，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叫精准治疗。 所以大家一旦比如说从影像学的角度上看到有这个单位也好啊，阴影也好，然后被诊断出肺癌的，其实这才是刚刚开始 啊，对， 是吧？ 这只是肺癌的诊治，或者说是刚刚，就是这真是刚刚起步，就是影像学像，然后呢从这儿开始，这可能是刚刚开始，就是你的诊治的一个刚刚初步。它有很复杂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一定要取病理，这我们天天在门诊看到的病人就是坚决拒绝取活检取病理、 还真有人拒绝、 太多了，这个而且有的尤其有一些年龄大的，比如70-80的80岁左右的这些人，家里哪怕穿一针取病理或者做气管镜取病理，这是我们肺癌最常见的两个病理手段，这个家属啊病人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看个片子就治，这个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有这种靶点的，而且这个靶点这么多，有1%的，有40%的，有5%-7%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那个突变的类型不一样，你就光凭个影像，连化疗药都不知道用什么，你更别说用什么靶向药，是用哪一个靶向药合适，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你必须得取一个病理，而且还要取足了，然后呢还要在那个做那个病，不单是病理的，就诊断你是鳞癌还是腺癌还是其他类型的肺癌，还是说是做那个基因检测，都需要你这一块组织来决定你的治疗方案。 所以咱们大家其实这个大夫在门诊当中，你想他要看多少个病人哈，人家语重心长的苦口婆心的在劝大家，但是依然有很多很多人不配合 啊。对，这个我们能理解，他主要不配合的第一个担心年龄大了扎这一针，其实扎这一针呢类似于你说打一个肌肉针似的，就是扎这么一针有什么不可以做的，还有一个他当然还有别的，还有很多担心，哎呀我扎一针以后会不会引起转移播散， 对 我扎一针以后没有气胸出血，这个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风险是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概率内的，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些特殊情况，一般绝大多数人是很安全的，但是它必然会有一些风险，就是你只要有医疗行为就有医疗行为的风险，但是你的风险和你为此获得的治疗方案相比，那你那个风险就应该承担， 是这个利远远大于弊，是吧？ 对吧 所以我觉得正好您来哈，也是透过我们这样的那种科普节目跟大家多解释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在看病门诊过程当中，大家都比较心情比较着急，人又特别多哈，你有的时候确实 没有时间跟别人去解释讲清楚， 对， 而且很多这个好像很多的 想法，很多的思维就是在这里头不让穿，不让碰等等的这个，而且好像有些人特着急，而且因为这个检测，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特别快的检测的方式，就是说我今天取了病理，明天就把那个报告出来了。 嗯， 这基本上可能要，比如EGFR基因检测的结果，可能需要等2周，在多数几个地方，快的地方也得1周到10天的样子，慢的地方就得要2周。你要其他的检测，比如 ALK 的、ROS 的，那个有时候相对快一点，可能1-2天、2-3天就能出来。这个时候，你想病人取了活检，取了活检以后，先让病理科大夫给你出示个鳞癌、腺癌还是这些来，然后拿到这个结果以后再去做基因检测。 嗯， 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个挺漫长、挺难熬的那么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那是指导你用药的，给你在开始治疗之前制定一个完整的治疗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得等待。 是，等待很痛苦啊，尤其是被宣布是癌症的时候，这个 然后还不让你着急做事，还让你要等一等， 等一等， 什么都查完了，弄完了再说，这个也确实很痛苦。 是，然后这个一下，因为很多人心理这个承受能力啊，一旦是癌症，在中国，尤其是这种啊，一下天都快塌下来，然后漫长的等待。这种心理上会不会对这个病也会起到一定作用？ 有心理的因素肯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完全没必要，因为肿瘤的生长是一个特别缓慢的过程。 嗯， 比如像鳞癌啊，基本上它的肿瘤长一倍的时间基本上要3个月，腺癌呢有长的甚至能达到4个月、5个月肿瘤翻一倍。 嗯， 就是说基本上肿瘤要4-5个月，就是平均也得叫3个月到半年之内，可能这些非小细胞肺癌才能长一倍，但是小细胞肺癌就比较快了。 嗯， 小细胞肺癌1个月肿瘤平均啊，大概不是说都一样，那大平均1个月肿瘤就要翻一倍，这个可能你需要急着做。但是好在小细胞还没有找到驱动基因的这条理论来去治疗小细胞， 嗯， 等有一天找到驱动基因治疗小细胞了，恐怕也要等一等这个事儿。但是那个这是另一个事儿，咱们再说。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聊的肺癌里头的80%到85%都是非小细胞肺癌， 嗯， 我们讲的是这个为主。但是这个驱动基因的这个治疗，你可能就是还得等。 嗯，你因为只有等检查完了之后，才能够找到这个位置在哪儿哈，精准的， 你才能给你设计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方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肺癌。今天也是国际肺癌日哈，我们北京包括国内都是肺癌高发哈。我觉得在看病过程当中，咱们作为这个普通患者，应该提前能了解一下这方面，至少心情上面能够理解大夫的这些出的这个啊，当时这个医生的这个意见哈，是什么意思？别老觉得哎呀，这大夫怎么老拖着我？甚至于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他同时看好几家医院哈。这 对对对，还有一个最痛苦的还不是这样的，最痛苦的有些别人穿了一针活检或者做气管镜做了一次， 没 抓到，没抓到，回来报你说抓的不是肿瘤组织，抓的是正常细胞或者没抓到癌细胞，等于这个，但是看着影像学非常像，还得要再抓，这个时候又要等这个时间，然后病人就说了，你看看我都来了2个星期、3个星期，甚至我都1个月了，为什么我还不给我治上？我们这么痛苦，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没取到病理，不能给肿瘤病人去做治疗，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嗯，为什么可能会没抓到呢？ 我形象的比喻为，就像你到河里钓鱼， 嗯， 你钓到鱼了，证明这条河里有鱼， 嗯， 你没钓到鱼，你不能说这条河里没鱼，是一个道理。因为在这个阴影里头，它实际上真正的肿瘤细胞也是少数， 嗯， 也并不一定说绝大全部都是肿瘤细胞，所以你可能抓到的不是肿瘤，就是它也是肿瘤细胞和非肿瘤细胞混合在一起的一个团块，不是说这个影里头的东西全部都是肿瘤细胞。 嗯，尤其我们像这种微创的，您就可想，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那一针下去啊， 对。那一针就是一个基本上这个小米粒儿还要细一点，或者小米粒儿那么比小米粒甚至还要细一点的那么一个或者一个小米粒那样的针，你说扎一下没扎到，这个很正常，而且还隔着影像。我经常形象的说，你到菜市场那个肉店那块儿，你去买一块肉，哪怕就巴掌大的一块肉，然后你在里头拿根针，或者说你拿着手摸着哪儿硬，你扎一针你都扎不着。你想在外头在体外拿一根针定位扎到那上头，是一个实际上你要想一想，并不是那么完全就说100%的每针穿出来都能保证是肿瘤组织了，这个。 所以我觉得大夫也是为了确诊啊，最后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哈，然后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治疗方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大家多理解，多去配合大夫。这些所有的等待也好，所有的这个哪怕是第二回的这种去抓这些病理哈，都是值得的，是吧？因为毕竟有很好的这种预期在前面等着我们哈。 对，治疗手段在进步， 治疗手段在进步哈。那有些人都会说癌症嘛，甭管是肺癌， 癌还是其他癌症，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口号叫早发现早治疗哈。肺癌的早发现怎么经常会听说也一发现就晚了，一发现就晚了呢？ 这个是肺癌的本身疾病的特点决定的。肺癌本身就是疾病隐匿，就是它没症状，50%到60%的病人什么症状都没有，只是体检或者什么偶尔的一发现。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发现的病人里头呢，75%已经没有手术机会了，只有就75%已经做不了手术了，等于1/4。而且呢，75%里头呢，只有25%是那个，而且是那个放疗化疗一起做的。 嗯， 还有50%，也就是说一发现的时候50%就已经由远处转移播散了。这个是目前这个肺癌的这个，因为血运丰富、生物学活性强、转移播散快这种东西，它这个自身本身疾病造就的。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说还是我们早期筛查的事儿，比如说西安人的50岁以上吸烟人的那个查体体检，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因为低剂量螺旋 CT 的查体也是近年才开始大家实行的，原来用胸片做查体并没有降低那个作为查体，并没有作为肺癌的筛查，并没有降低肺癌的死亡率，延长生存期，减少死亡率这个概念，所以大家不以胸片作为这个筛查的一个手段。但是后来近年来证实的是低剂量螺旋 CT， 也就是说正常 CT 剂量的射线剂量的1/4，也就25%的这样的这个射线的量，然后做的那种 CT 的那种体检的那种筛查，作为这种肺癌病人的筛查，是这个肺癌的这个筛查这个手段能够降低一个相当有明显差距的一个延长这个生存的时间，降低这个复发转移死亡风险的这个手段，这是目前才开始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人口众多，费用昂贵，你个人毕竟你 CT 不是一个胸片， 是， 所以你那个你要说一个人照一张片子做个 CT， 说个几百块钱或者这样的可能不贵，但是如果说我们14亿人每人每年要做一次 CT 的话，我想可能国家的医疗费用全部就给 全部 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所以一般来说只对那种50岁以上，常年吸烟20年以上，然后呢这样的完了以后呢每天吸烟20包就是一盒以上，这样的人可能是做每年做一次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可能应该是现在才开始， 是就是高危人群哈，做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是更有意义一些，是吧？那可能还有一些人说了，哎呦，我是脑子里边最后查出来做个脑 CT 发现脑部有肿瘤，然后一查还不是，最后是肺。 对，现在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随着我们肺癌发病率的升高，而且呢那个这个是以转移灶的那个发现，然后再回来发现是原发，这个是非常常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脑转移瘤的问题，因为在脑转移瘤里，在所有病人的脑转移瘤里头，60%都是我们肺癌引起的，也就是半数以上。所以神经外科的大夫，各个医院的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呱一做核磁，脑核磁一出来，说有脑转移瘤，一看脑内多发占位、转移瘤占位，第一件事就是查肺。这个可以说是所有肿瘤里头，肺癌脑转移是最高的。然后就直接第一件事，几乎就是60%到70%就是肺转移来的。这是它生物学的特点。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时也证明了，再一次证明了肺癌发生的这个发现。现的这个早发现有点难， 对，他主要是没症状，这个 没症状， 而且那个真正有症状的时候呢，都会到侵犯到主要大气管啊，血就影响到一些那个，相对来说就可能相对要晚一点，真正就特别长的那个位置特别巧，让你长到了你就有症状的那个位置，那样是幸运的，我觉得那很少， 是，就是一旦有症状了，能真正能做到早发现了哈， 对，但是没有症状， 没症状， 这个它的生物学特点就是它那个位置就是周围型肺癌，几乎就是你什么症状什么感觉都没有，甚至也常规做胸片，它有纵隔会挡着一部分，隔肌升高了会挡着一部分肺，也就基本上有1/4的肺，你要照胸片的话是在纵隔和这个隔肌的这个，如果你要隔肌再没有配合好，你深吸气照片等等，你真的有可能1/4，甚至就多就奢侈一点说1/3的肺可能都被这些正常组织给挡着了，你看不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肺癌发现的是比较晚，一来了之后就觉得是晚期了，这个主要原因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方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肺癌。由于我们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只能说了说这些啊，就是早发现的问题，以及目前我们在看病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检查哈，这也是为了让肺癌的精准治疗更好一些。那方大夫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们也是想说现在的这个，如果前瞻一下哈，看一下全球肺癌的今后的治疗手段会怎么样发展的。 我觉得治疗手段会从三个方面，几个主要的几个治疗里头，第一个外科，我相信它的手术会越来越精巧，创伤越来越小，切得越来越好， 这个技术，就是他的手术的那个仪器和比如说胸腔镜机器人或者是那个磁导航等等的这些诊断的水平会越来越好，越细致，治疗的外科的手术会越来越高，放疗的发展主要是在于那个越来越那个副反应越低，局部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好，各种机器用各种方式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但是呢这些治疗再怎么样它治得再好它是局部治疗手段，因为这个肿瘤往往是一个全身性疾病，一发现就转移了，你局部治疗手段再高改变不了病人整体的五年生存率，或者是改变不了整体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状况，可能还得需要在晚期，就是在药物，可以说一点，我们的药物方兴未艾，有一大堆的药物，免疫治疗的药物，就是耐药替代的，就是驱动基因的这些药物的耐药以后的新的药物的上市，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可喜的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厂家在研制的，甚至还有一些药物在国外还没有完全这个，还没有我们可能走得更快或者上市，而且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品种，随着我们说的十三五国全国计划，随着我们自主研发技术的提高，我们可能国内的有很多的一些厂家，有实力的厂家研发的一些药物，可能也会是对未来的肺癌的这个治疗领域也会占有重要地位，可能有一天国外没有的药是我们国内有，然后 先有的啊， 先有然后发到国外去，这个时代我觉得维持不远。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尽管肺癌现在是依然是汹涌哈，然后非常的恐怖，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有信心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话题没跟方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啊，比如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能不能远离一些肺癌哈，像这小吸烟的这种事情，但是由于时间的话题时间的原因呢，这个话题没法展开了，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方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希望机会常给我们科普一些知识哈。 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五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 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朋友们，咱们呢临时采用的是电脑计线自动记录来电时间，只要您在2分钟之内拨打过咱们的400-067-1199，记住了是400-067-1199，不管是有。